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7点整，各位苏醒了吗？今天送给大家的早安闹铃清醒歌，哇，听着这个节奏动感，有没有把你摇醒？ 反正我觉得听了这个动感的节奏之后呢，不行也得醒啊。 来自徐怀钰，Oh my。 春眠垂涎很甜，睫毛刷了几遍，美丽不是为谁，靠近一点，再退远，距离多少凭我自己想要的感觉。要撒野还要 在周三的早晨， 先音都出来了， 一上口先瓢啊，这是 对对对啊，周三的早晨啊， 是用一首动感的歌曲来唤醒大家啊，在上班路上，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刚才听到了徐怀钰的歌声之后呢，我觉得现在少女心要上升，我是女生， 哎你漂亮的女生，你别这样，郭鹏今天戏瘾很重，因为郭鹏今天准备了一段戏给大家。还记得之前我们母亲节玩的特别火热的抖音吗？哎，卷土又重来了啊！ 是，我们觉得这个抖一次呢是不够的啊。当时呢，虽然我们也不止抖了一次，我们有3个主持人都分别自己抖了一段，然后呢引来了近期呢大家对我们这个三个人追捧的热点的小高潮。那我觉得今天呢，在一周的周中嘛，我们需要把这种 高潮继续推波助澜一下。 哎呀，感觉我们马上要红了是吗？在这之前呢，还是想要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状况。前两天气温低迷，那今天到底怎么样呢？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好，来看一下今天早晨的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9.8度。今天呢，本是天空比较少云，所以呢能见度是比较良好的，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早晨的气温是很低的，体感偏凉，而白天的气温上升很快，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9度，光照强烈，出行注意遮阳防晒。总体来说呢，就是温差是很大的哈。 嗯，前两天跟大家介绍了哈，前两天这个最高气温可能就是20度左右，今天会飙升到29度。 嗯， 但是呢，早出门的朋友发现还是跟前两天一样冷。 对， 所以还是要多穿。看一件了，具体的数值，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是25%。今天夜间呢，晴间多云，最低气温是10度左右，最大相对湿度是70%。 对， 出门在车上多备一件外套总是没错的。 总体来说呢，这两天的气温变化确实很大，所以呢，一件外套拿在手里，又既可以保暖，又可以吸睛，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签到前十名分别是哪10位幸运的朋友。 嗯， 来看看今天签到第一名。是大宇，第二名豆儿他爹，第三名是天使，第四名是 Z 建涛，第五名是雪云轩。 嗯，来看一下第六名是动感地带，第七名是阿乐，第八名是享乐享受每一天，第九名是段小然，第十名是雪。来，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啊！ 各位已经来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接下来就是我们一起欢乐上班路，一起来听好音乐，来聊聊天的时候了啊！ 对， 通常呢晚上回去，哎呀洗洗睡睡，睡觉之前呢，各位朋友呢，尽管我们告诉过大家把手机放在一边，这样容易入睡，可是包括我自己都是一副臣妾做不到啊的嘴脸。 那你们在干什么呢？ 就刷刷朋友圈啊，看看大家都干什么。 是， 特别是自己特别忙的时候，如果又看到哎身边的同事或者好朋友他们去哪个国家玩了，哎你知道那照片，我就恨不得给他打开放大看每一个细节。 嗯， 就过心里那个瘾。我出不去，那我就通过别人的这个照片去旅游。 我跟你说， 也算是就是出去玩了一圈吧。 对，我跟你说，前两天你出去玩的时候，我就是这种心理，你知道吧？就每天早晨呢， 对不起， 还得非常非常这个扫迷打眼的在这边来继续上班，对吧？然后就看见这个那边， 喂，领导，郭鹏说自己上班丧命打眼儿。 静瑜那边玩的不亦乐乎，你知道吧？所以每次看到这种感觉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如果能够自己出去玩一趟，该有多好哈！ 嗯，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啊，你喜欢在朋友圈分享自己旅行的照片吗？或者说你喜欢看别人分享的旅行照吗？于我而言，那肯定是喜欢喽。于郭鹏而言也是喜欢喽， 喜欢喽。 所以也想问问大家的答案哈。当然，很多一个人出去玩的朋友呢，只能靠自拍了。这首歌来自李荣浩，《自拍》，在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期待你的答案。 我的爱人走了很久，天气不热，听着歌，几个背包，一台旧车。我的世界应当不多，自拍的拍，拍的是外，自拍的拍，拍到发呆。下面阳光正脸照过来，眼睛也不愿意睁开，一生无非几个欢笑，悲哀和爱你的女孩。看了几遍人生的指南，我还是选择没自拍。目前最有趣的等待是未来。晴空除了感动还有微风，我的爱人走了很久，天气不热，听着歌，几个背包，一台旧车。我的世界应当不多， 的白拍到室外，自白的白拍到发呆，前面阳光正面照过来，眼睛也不愿意睁开，一生无非几个欢笑悲哀和爱你的女孩，看了几遍人生的指南，我还是选择没姿态，目前最有趣的等待是为 每天手机不离手，喜欢刷朋友圈的各位啊，你喜欢在朋友圈分享自己的旅游美照吗？或者说你喜欢看别人的朋友圈旅游吗？粉红大菜和我们说，喜欢晒也喜欢看啊，但是经验告诉我，如果摄影技术不好的话，就最好晒一下海边，要晒什么外国建筑啊，有的人还真以为你去了世界公园拍的。 说的真的很对，你知道有段时间有一个朋友每次晒照片呢，我一直以为他是在深圳的世界之窗拍的， 北京有世界公园， 世界公园是吧， 对、 啊、就是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真的去了当地，但是呢有的时候确实他拍出来的这个照片呢让人看得有点忍俊不禁，就是明明那么好看的街景让他拍出了菜市场那种买菜的感觉哈。 但是有朋友就很厉害，就他拍完之后你会忍不住问他说，哎，你这次是背单反去了吗？欧洲那么远你还背着单反的，一路上是不是特别累啊？啊，不是啊，我就手机拍的， 我就去世界公园拍的。 哦，好厉害啊。 是这个摄影技术的这个不同呢，造成了很多人这种分享照片的这种差距。所以呢其实有的商家也发现了这样一个商机啊，你看我们来看一下，多家的这个英国的旅行社发现呢，对于约在1980年到1995年出生的所谓的千禧一代而言嘛，如果没有拿得出手的几张照片的话，还真的不好意思发朋友圈，对不对哈？ 嗯，那另外一家旅行社呢，为每个人数不多的小旅行团都配备了一个有才华并且独具创作眼光的旅行摄影师。 哎，厉害了啊！ 是，所以很多的千禧一代啊，就是我们所说的00后，他们出去旅行的时候呢，都喜欢约一个职业摄影师来跟拍。 嗯， 哎，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这个旅行社，就每天早晨呢，这个摄影师就有才华且独具创作眼光的摄影师会提供20张左右可以立即分享到社交媒体引人注目的照片。 对，相对来说呢，这个从业人士们认为啊，比较起来，这些爱晒日光浴啊，或者是爱办 party 的婴儿潮一代，千禧一代的外出旅游更看重品质，分享不同的经验。他说他们想做一些不同的事情，并且在社交媒体上来分享。这么看来，我觉得英国可能在这方面还是早做了一步。我身边就我自己的有限经验而言，大部分人还是喜欢自己去拍照片啊。 比如说我、 啊、你就是职业分享师是吧？ 可能是自己一个人出去的原因哈，就长时间的可能比如说自拍杆为伍，但后来觉得你在人多的地方拿自拍杆其实挺影响公共安全的、 嗯、 那就只能采用刚刚你看李荣浩唱的多苦情，就自拍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那其实雇一个旅行摄影师还是蛮不错的、 啊、有道理哈。 您的想法是什么样的呢？欢迎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告诉我们。 脚踏实地，仰望星空。522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幸福持续扩散中，现在到店即享置换万元大礼，翻新体验，一年商保，购置税补贴，旧车增值，对自己好点，让成功早点，享受品味人生，赶紧行动吧！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官方微信订阅号。 新氧 APP 美容微整形真实口碑平台，看3000万真人整形经验分享。美容微整形当然选新氧，新鲜的新，氧气的氧，上新氧全龄断货王玻尿酸799元，剁手开奖。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You think I'm pretty without any makeup on. You think I'm funny when I tell the punchline wrong. I know you get me, so I let my walls come down, down. Before you met me, I was alright, but things were kinda heavy. You brought me to life, now every February you'll be my Valentine. That's Katy Perry。 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了以后呢可以环游世界，可是学业繁重，工作压力大，于是怎么样呢，我们就可以在朋友圈当中环游世界。 每次一看你的这个熬这个题目的时候呢，都有一种马上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相声演员上 身的感觉。你每次都觉得我在熬，我有感而发好吗？ 是我们知道呢，这个确实很多人在旅游的时候呢喜欢能够就是能够分享一下自己的快乐嘛，因为觉得你如果一个人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对不对哈？ 嗯，对。 所以呢，一定要发出这个照片，才觉得能够完美的完成这一次的行程。那也有些人像我是喜欢偷着在旁边来看别人来分享照片的哈。 都可以啊，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你喜欢在朋友圈当中分享自己的照片吗？就是旅游的照片，或者说喜欢看别人分享旅游的照片吗？其实我觉得啊，过了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再回去看朋友圈，即使你关成了半年可见或者三天可见，但你自己是可以看得到完整的。它在记录你的生活。 哎， 我呢有一天突然想不起来，哎，我什么时候去了日本 哪天来着？ 哎，不记得了。翻下朋友圈，哦，想起来了，哦，当时我还那么开心，笑得那么灿烂，或者记得我在哪里吃到了什么好吃的，我在哪个大树下，哎，遇到了什么好玩的事情，其实都可以通过照片来记录。 怪不得我没有看到你的这些生活的经历，原来你设置了半年可见啊？ 那不，我只是针对某些人设置了半年，开玩笑了， 开玩笑啊， 没有啊。朋友圈其实一直都是大家可以看的，但不管是几年可见啊，但当下发的时候，你当下的朋友是都可以收得到的。 是，我们 比如说 Doctor 波波里跟我们说，哎呀，主持人早，我刚从云南旅行回来，听着早秀回归现实生活。我很喜欢看别人发旅行照，就如果发现好的地方，那这里可能就是我下次休假的目的地了。 有道理啊，变成攻略了，对不对哈？你照片呢变成你下次准备去哪里玩的一个攻略，我觉得这个想法其实挺不错的。人一说很多海岛啊，比如说三亚呀、普吉啊，都有亲子跟拍，而且呢有的拍的非常棒，收费呢也还可以，当时就可以出片了哈。 对，现在都特别的方便。你像我之前的时候有一个女性的朋友，她一直是单身的状态，她去海南玩了一次，然后就你知道换头像啊，换这个朋友圈的背景啊，发了很多好看的照片。 嗯， 我们都特别好奇说，哎，你是找男朋友了吗？男朋友是摄影师吗？拍照技术这么好？她说不啦，200块就是海岛跟拍瞬间搞定。 关键是你们的第一反应是她找男朋友是有多八卦哈？ 因为不是自拍的呀，所以说肯定是有第二个人跟着。 关键还能拍出这么甜蜜的感觉。 哎，是。其实像刚刚波波里提供的哈，就是说发现朋友圈好的地方就是下一次休假的目的地。其实你会发现，你如果有很多照片发出来的话，很多的朋友就会在下面留说，哎，这是哪儿啊，贵不贵啊，你几个人去的啊，就开始说，哎，你玩的怎么样，就还有朋友会给你发小窗，然后就问你一些详细的一些攻略等等。 太可怕了，怎么感觉这是这个相当于一次免费的对当地的这个旅游的促进的活动，也还是挺不错的哈。所以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更多的这个想法来发到我们的早安学校的后花园当中。你爱在朋友圈当中来分享自己的旅游照吗？喜不喜欢看别人在旅游圈朋友圈当中来旅游圈当中来找朋友啊？ 对，看别人旅游的照片哈，像郭鹏这样喜欢看别人旅游的照片，但是不怎么发自己旅行照的，那我们就得让他发点别的东西了，对不对？ 啊、是是是。所以呢，今天呢，本人不才，刚才正好听到那首歌曲的时候，这个 Teenager Dream 就让我想起了昨天我在录这段小视频的时候遭遇到的一些辛苦或者是很难办的一些过程，仿佛让我重新来了一段这个少年的感觉，因为确实还挺难办的。啊，这个每次拍一段小视频，你知道其实当中的艰辛还是挺难说的哈。 其中的艰辛有多艰辛呢？我每次听到郭鹏说鄙人不才的时候，我觉得下面就是一个很大的 梗。你就开始静语抖了一下， 好， 不知道后面干嘛，对吧？ 不折磨大家了啊，告诉大家今天的这个通关密码，发送三个字，依然是三个字， 对， 手指抖。因为郭鹏要送给大家一段还挺奇妙的舞蹈哈。 是， 手指就是我们这个手指头 ，finger， 然后对，手指抖，抖动依然是抖动的抖，手指抖三个字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你就会收到一段郭鹏的抖动小视频了。 是的啊，这段小视频呢，不管好还是不好呢，我都希望你不要说不好啊就可以了啊。 霸道就是这个样子。 是。 接下来呢，想跟大家介绍一部电影。昨天电影《西小河的夏天》在北京举行了首映礼，导演周全是携主创们一起亮相了，来分享成长的故事。 这部影片呢，是围绕了一位热爱足球的男孩展开的，以儿童的视角呢，窥见了一个时代里三代人的成长的故事。马上呢，世界杯要到了啊，所以呢，我觉得这样的题材也是非常有意义和非常应景的。 流年似水，人生匆匆，你在哪一个夏天忽然长大呢？我们来听林俊杰和金莎《被风吹过的夏天》。 那个夏天，微风吹过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跟沉淀。 如今风依旧在吹，秋天的雨跟随，心中的热全不退，仿佛继续闭着双眼。 夏天，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是在初二的时候，然后呢我后座的男同学拿了一个当时还很新潮的 MP3、我都没有见过，然后他就把耳机的另外一端塞到我耳朵里说你听这首歌， 这么浪漫吗？ 啊不，重点是歌，然后一下子就被旋律吸引到了。你看你这个人关注点， 你有没有被那个男生的这样的一种举动吸引到？ 不，因为那个男生伸过来的这个拿耳机的手是一个可爱的小胖手。 我跟你说，静瑜，我说了你是硬熬王，你还不相信，你知道吧？哈， 没有，有感而发啊！刚刚各位发了手指抖，各位也看到了。 发了手指抖三个字之后呢，各位就可以看到我今天上传的这段小视频啊。如果不发手指抖，或者现在你还没有关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的话，那不好意思，你就看不到我这段非常狂拽酷炫大天的 邪魅， 对的一段视频了啊。 但很多朋友啊，你像许晨还有这个丽娜哈，都说了郭鹏棒棒的，哎呀郭鹏手指还挺灵活的，没想到还可以跳出这么多舞蹈来， 谢谢你们。 所以呢也向大家发出征集令哈，哎对，下了班或者说哎茶歇的时候啊，如果你有空你也可以录一段，就如果你学会了郭鹏这段手指舞的话，可以把小视频来发送到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后发言当中，我们也会做一个集锦，就是 好极了， 对主持人版本和听众版本，看大家的 AJ 有什么不同，但是欢迎鼓励创新啊。 对，手指抖三个字啊，当然刚才还有一些 diss 我的朋友，我已经掏出一个小本本，默默的把你们都记下来了哈。 刚刚有人夸，就高涛他说郭同学的手好瘦啊，然后郭鹏就说

昨天庆余为大家推荐了全麦面包加上一瓶酸奶加上圣女果的早餐示范搭配，不知道今天早晨你有没有早起20分钟来尝试一下，是不是很美味呢？好了，那庆余今天就接着给大家介绍示范的营养早餐，明天也可以尝试。烤地瓜加花生米加一根香蕉，哎，这样的早餐您是不是没有尝试过？其实它是一个特别营养的示范早餐。热乎乎的烤地瓜软糯可口，再搭配花生米和香蕉，起到清肠通便的效果，而且这三种食物搭配还可以保证营养的重组和供给。虽然说听起来有点奇怪，可是吃起来确保美味哦。同样，今天的音乐早餐送给您的是来自古巨基的《没什么不可以》，烤地瓜、花生米和一根香蕉搭配在一起吃，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I'll make it work.现实懦弱，千里马也需要伯乐，习惯他们冷落的颜色，从默默无闻到名声显赫，被嘲笑的我变成一路，他们俯首成为门徒，要小心翼翼，忘记了目的地。嘴边说个不停，先把做好的计划去实行，当面对抉择的路口，再多脚也会被没收，到底谁能够笑得到最后，被嘲笑的话演成一路，他们俯首成为门徒， 满分，音乐早餐。 北京时间的7:36，欢迎您回到正在为您送上热气腾腾音乐早餐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郭鹏。刚才听到的这个静瑜端出的这次的早餐呢，我觉得确实跟往常有点不一样。 哎，是不是搭配很奇妙？ 这次把烤地瓜都搬上来了啊，烤红薯 是啊，就烤地瓜加花生米加香蕉，可以尝试吃一下哈。之前的时候，胡适先生说这个花生米跟什么在一起吃有火腿的这个味道 啊？胡适先生说的吗？ 好像是吧，我大概记得好像是写给自己儿子的一封家书里面。 我到在最近的一部影片当中呢，看到了花生米加豆干有鸡腿的味道哈。 啊，大概好像就是这样的搭配。 对， 这扯远了，营养早餐怎么回事？ 鸡腿都出来了，这东西啊，还是很有营养的哈。 刚刚呢，各位朋友有发“手指抖”三个字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有收到一段啊，我们新进送给大家的抖音的小视频啊。但是很多朋友还是发错了，可能也是您刚刚开车出门没有听到之前的这个通关口令，是“手指抖”，就是我们的这个手的手指，然后加上抖动的抖。很多朋友发成了手指舞，不是手指舞，是手指抖。 对，大家呢发了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我在里面呢不停的拿手指在摆动了哈。然后呢，但是不停的有人给我发回来一些留言呢，让我觉得还挺诛心的。就哎，小胖手好可爱，小胖手， 肉肉的，酷帅啊！ 怎么这么短？这么短是什么？哎呦！ 但大家如果觉得说，哎，自己可以比郭鹏做得更好，或者觉得说，哎呀，我手指也挺灵活、挺长的，也希望大家可以发送一下模仿的这个小视频哈。 我要来挑战哈！ 哎，对的，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来做一个集锦，送给各位。Venus 已经新鲜出炉发了一个过来了哈，可以看出，哎，小女孩特别可爱，应该是在自己的宿舍里面 是 发了一段来挑战郭鹏的小视频。也期待大家更多的这个抖音小视频，我们一起玩起来。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郭敬明执导的《绝技二》的定档是7月6号，除了原本那些主演之外呢 ，TFBOYS 当中的两位原本没有参演的成员王俊凯和易烊千玺也正式加盟了这部影片哈。 郭敬明也说呢，在电影《绝技二》当中，前作的人物角色不仅会在服装和造型上有很多变化，那些人物的性格和故事走向也将发生比较大的转变。《绝技一》刚刚推出的时候哈，一开始的时候这预热海报非常的热，比如说像吴亦凡呐、范冰冰啊、陈学冬啊，包括像郭采洁啊，个人的海报都是极具科幻性的， 好热。 但上映之后呢，这个口碑不该，真的是没有办法啊。不知道新加入的小凯和千玺能不能帮他们扭转《绝技二》的这个状况呢？毕竟大家对他们也是满满的宠爱，对不对？ 对，反正从郭敬明一开始对大家的这个预告来说呢，这部影片当中就是有很多变化就是了，大家可以来好好的期待一下《绝技二》的在7月6号来正式上映啊。 我们来听 TFBOYS《宠爱》。 小小的年纪还不懂什么是爱，却被你甜甜的笑给打败。你眨着大大的眼睛，哦，那么可爱，说话的手往哪儿摆？每天上课下课都会有你的陪伴，每一秒内容我都很喜欢。解不开的几何图案和霓虹的脸，到底有多少个答案？我只想给你给你宠爱，这算不算不算爱？我还搞不明白。快乐的事想跟你分享，难过想给你肩膀，第一次为一个人紧张。我好想对你对你宠爱，才短短几个礼拜，心情坏因为你不在。有一道光暖暖的洒下来，忍不住的小期待。却被你甜甜的笑给打败，你眨着大大的眼睛，哦，那么可爱，好想把你装进口袋。其实我有一个好的想法，准备打算留到10年以后再跟你说，给你买最大的房子，最酷的汽车，走遍世界每个角落。只想给你给你宠爱，这算不算不算爱？我还搞不明白。快乐的事想跟你分享，难过想给你肩膀，第一次为一个人紧张。我好想对你 你，脸红红的呼吸，在我们的心里，你就是我的迪士尼。One, two, three, go， 这不只是我的 show， 你不要走，等你等候，等我能牵你的手。 究竟是不是爱，到底是不是爱，我是头木头馒头，从头脑袋不够。 我想这就是爱，明明这就是爱，我听你看你想你要你开始没够。 我只想给你给你宠爱，这算不算不算爱，我还搞不明白。 快乐的事想跟你分享，难过想给你肩膀，第一次为一个人紧张。我好想对你对你宠爱，才短短几个礼拜，真心话因为你不在，有一道光暖暖的洒下来，忍不住的小期待。 哇，我想到大家会发这个模仿的视频，但没有想到会这么快。七七也发过来了两张，我觉得这应该是自己之前录的吧，跟小姐妹一起哈。 对， 两个人一起来也是做这个手指舞。郭鹏怎么样？就问你服不服？ 我服。我希望有更多的视频发过来，我就更服了，好不好？ 是啊，各位发送抖啊，这是抖动的抖哈，不是这个争斗的斗，手指抖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一段小视频了。 嗯，而且呢，我发现真的是这个，你知道怎么样用最新的视频来拉动之前视频的这个点击量嘛，就是这样。今天呢，我刚才在回复的关键词当中看到了，除了手指抖之外， 还有我们之前录的 郭鹏抖也出现了很多次啊。 跟我们一起抖起来吧，一起来欢乐上班路。今天咱音乐秀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哈，你喜欢在朋友圈当中晒这个旅行的照片吗？或者说你喜欢看别人晒旅行的照片吗？我们也收到了很多的回复。宋伟说呢，我喜欢发朋友圈，也喜欢看朋友们发的，因为可以让自己见识到更多的风景啊。像年假是有限的，出去旅行的机会也是有限的，但是呢，其实你可以通过朋友圈来窥到更多的世界，也可以通过别人的照片来提高自己的摄影技术啊。 这个最终的目的是研究摄影技术啊，这个确实，我觉得这个确实是理工男的思维的感觉哈。 这是一位好学的朋友啊。 是哈。 还有龙腾天下也提到了说，特别喜欢一个人去旅游，然后在旅行当中遇到合适的陌生人，一起拍照，一起游玩，也别有一番风情。 这个我觉得还挺不错的，还能在旅行当中来多交交朋友啊，这本身也算是旅行当中的一种乐趣哈。 更多的答案在早音乐秀的后花园等着你。 脚踏实地，仰望星空。五二二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幸福持续扩散中，现在到店即享置换万元大礼，翻新体验，一年商保，购置税补贴，旧车增值，对自己好点，让成功早点，享受品味人生，赶紧行动吧！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官方微信订阅号。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爱错给人羞的那哈巧克力 ，Fills the air and Christmas cheer does too，Pick a million Christmas trees so lovely，The joy this time it brings to you。Singing to the day when it's Santa's coming for us， 这是标志性的嗓音，来自 Sia。 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答案吧。诶，你喜欢看朋友圈当中别人发的旅行的照片，或者说你自己就是一个狂热发旅行照的爱好者吗？ 嗯，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题目还有一点点，就是确实还是需要我觉得文字和图片搭配的相得益彰才好。如果真的有的时候我会有的时候比较讨厌看有些人发的，第一就是照片拍得很差，就我刚才说的那种感觉，直接 渣画质， 渣画质那种感觉啊。另外一种就是拍出来的照片还可以，但是呢配的那段文字呢每次让你觉得很扎心，就觉得不是他在说什么啊，就会或者让你觉得有一种嫉妒感油然而生，就不太好。 大家如果想看朋友圈一定还是想得到美的享受哈。你像郝硕说，我当然喜欢啊，俗话说呢，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哎，具体怎么阅人呢？在朋友圈当中阅一阅就好了。 是 社交媒体呢，不光是为了分享，也同样为了记录生活。而且过一段时间之后，哎，你集中翻看一下回忆，感觉还挺好的。 嗯，哎，这个 XX 说喜欢看也喜欢晒。结婚四年以来呢，一直跟老公呢是背着单反和架子旅行哦。有了孩子之后呢，出去玩也是这样，发朋友圈当中呢，会每次都得到 一大波 的赞赏。 而且还给我们发过来了很多，哇，这是老公的摄影作品哈，拍的不管是自己还是女儿都特别的漂亮。 是， 而且这单反照片真的是感觉画质特别棒， 景深是不是深了很多？ 嗯，感觉小朋友长大之后看到自己有这么多旅行的照片，肯定特别自豪和骄傲，跟朋友去分享。 对，你刚才说的时候感觉哽咽了哈，怎么 羡慕？我小时候没有，爸，你听到了吗？ 是，所以呢，大家可以把更多的这个照片，我觉得也可以发过来，让我们来看一下，也让我们来稍微过把瘾啊，让我们看一下大家在旅行当中都是发了怎样的照片过来。 嗯， 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由林玉芬执导，杨子姗、韩东君以及李成斌、苏青等领衔主演的都市爱情电视剧《原来你还在这里》，昨天曝光了一组挚爱版的剧照，表现的是剧中追爱者呢要有多少孤注一掷才能换来一生一世的这样的一种心意啊。 对，电视剧《原来你还在这里》呢，如果你看过新一屋的同名小说的话，没错，就是根据这个小说同名改编的，讲述的是不同出身的青年男女在爱情当中探索、迷失、错过并且成长的故事。 嗯， 那刘若英呢有一首同名的歌曲，哎，不知道会不会被选为主题曲哦。 是， 允许我尘埃落定，用沉默埋葬了过去，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才隐居在这沙漠里，该隐瞒的始终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啊。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救赎心情，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 心情，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该隐瞒的事总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很多人喜欢在朋友圈当中晒一些美照，也喜欢配一些感觉很鸡汤的文字哈，来鼓励自己。我前段时间呢就看到一个女性朋友发了这么一段，她说：我愿你有高跟鞋也有跑鞋，喝茶也喝酒，愿你有勇敢的朋友也有非常厉害的对手，愿你对过往的一切情深意重但从不回头，愿你特别美丽，特别平静，特别凶狠，也特别温柔。 嗯，听起来很押韵，但是我一直在想，高跟鞋有跑鞋我理解了，喝茶也喝酒是怎么解？ 就是既喝茶也喝酒啊，就是既养生，但是偶尔也让自己开心一下吧。 那我来改变一下啊，我愿你有高跟鞋有跑鞋，吃早饭也喝酸奶。 吃早饭也吃火锅吧，就这样吧。 喝酸奶也吃火锅， 我们达成和解了，好不好？ 好，达成和解了。OK。 哎，有高跟鞋有跑鞋，这不冲突哈。但是现在在美国的这个市场上嘛，女性新的潮流，但是这个跑鞋开始挤兑高跟鞋了，是怎么回事？ 这有点不太好了哈。制鞋的企业的负责人说，每个人都这么忙碌，不停东奔西走，舒适或者是渴望舒适呢，正变成了这个基本的需求。所以呢，他觉得运动鞋的潮流可能继续会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简单来说，就是人家穿的比较舒适一点点啊， 就是我考虑舒适度是大过于一切了哈。 对， 之前这个上班族呢，可能更多的一定是要求穿高跟鞋的，而且呢，有一些女性可能为了弥补身高方面的一些哈状况呢，就会买一些恨天高的鞋。那现在这个运动鞋日益走销之后，恨天高的销量还下滑的是最快， 对， 因为这种鞋的鞋跟通常在7.6厘米以上，真的是穿过的人都知道啊，站的时间一长，真的有一种钻心的痛。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也不想去尝试，但是我觉得运动鞋能够更加走销。其实还有一个原因，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舒适度之外，我觉得流行的时尚度也是它必不可少的一个选择。 哎，就比如说哈，设计师款的运动鞋就异军突起了，像大家买过很多的 Kanye West 已经跟有这个合作联名款哈，包括卖的特别好的像 Rihanna 的这个合作款，都是断货的状况， 很厉害。 哇，这红色高跟鞋还有人要吗？蔡健雅， 恨天高，来听一波。 各位。 滑稽小丑节，魔术秀、泡泡秀、儿童舞台剧、小丑巡游，精彩无限，更有百余儿童品牌劲爆折扣等你来抢，不一样的儿童节就在乐多港。 5月24至27日 Music 北京，北京国际乐器展会八方灵秀聚四海芳华，全球乐器的盛会，三元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脚踏实地，仰望星空，522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幸福持续扩散中，现在到店即享置换万元大礼，翻新体验，一年商保，购置税补贴，旧车增值，对自己好点，让成功早点，享受品味人生，赶紧行动吧！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官方微信订阅号。 北京东，中冶兴隆新城红石郡，百万方生态之城，高铁直达，英伦都铎建筑纯熟配套，80至160平精装洋房小高层，400-688-998。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算证号新房证第2018-002号。 我梦想出一张个人专辑， 我的梦想是跑完马拉松， 我梦想学会样乐器， 我的梦想是去非洲拍， 我梦想28岁前环游世界。 梦想有千万种，然而一辈子向往都不如一次前往。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愿与你一同用全新里程触及全新高度，我们的使命不只是陪您抵达，更是伴梦想着陆。 提问：办单位业务用什么卡更方便？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 回答正确，理由是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志 ATM 机上取现转账，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京通快速五环到四环间建成方向车多排队，机场二高速平房桥下进京方向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中国银行信用卡境外消费多重返现重磅来袭，无论您是海外留学、海淘购物还是境外旅行，即日起使用中国银行指定信用卡，新客户境外首刷可享10%返现，还可叠加境外消费6%及指定产品5%返现，更有留学卡热门国家消费比比返现，免费租用境外 WiFi 等多种权益，快通过中行信用卡官方微信缤纷生活 APP 报名活动吧，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本节目由花滋味好时光的莫斯利安 Flower Cypress 花系列赞助播出。春天是什么味道？当然是花的味道。莫斯利安 Flower Cypress 花系列，酸奶中融入娇艳的玫瑰花和清甜的接骨木花精华，尽享酸奶和花的味觉新体验，为你带去滋养与守护的美丽力量。花滋味好时光，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美丽上市，随时随地享受属于你的美好时光。 乐在新鲜光明。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嘿，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是郭鹏。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夏天到来的时候抓紧去运动的几大理由。夏天即将到来，很多在冬天养膘的朋友们早就已经没有勇气穿上那些清凉的夏装了。如果你还是只是苦恼但是并没有行动起来的话，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为你送上几条健身的理由，保证让懒洋洋的你马上冲去健身房，在大汗淋漓当中去消除这些罪恶感，怎么样？来看这一条，发泄负面情绪，摆脱个人烦恼。工作当中有的时候你会被上司劈头盖脸的骂一通，你该怎么去办呢？告诉你，赶快去做运动吧。因为运动所产生的这些脑内咖或者是正肾上腺素可以有效地抑制你的负面情绪，有助于你去抵御坏情绪，摆脱这些烦心的事情。在这时刻为你送出的这首单曲也会让你来摆脱或者发泄一下负面情绪，来听到的是老牌的歌手以及大影星 Will Smith 带来的 Getting Jiggy With It。 在这样的一种老式的 Old School 的 Hip Hop 当中，来感受一下运动的活力。 Come on All your mark ready set let's go Dance floor bro I know you know I go psycho when my new joint hit just can't sit. Gotta get jiggy with it. That's it. Now, honey, honey, come ride. DKNY, all up in my eyes. You got a Prada bag with a lot of stuff in it. Give it to your friend, let's spin. Everybody looking at me, glancing a kid. Wishing they was dancing a jig here with this handsome kid. Sick a cigar right from Cuba Cuba. Just bite it. It's for the look. I don't light it. They'll wait to hand me on the end. Stay on play. Give it up, jiggy, make it feel like foreplay. Yo, my cardio is infinite. Big Willie Styles all in it. Getting jiggy with it. Getting jiggy with it. Getting jiggy with it. Getting jiggy with it. What? You on the ball with your kid? Watch your step, you might fall trying to do what I did. Mama, mama's, I'ma come close side. In the middle of the club with the rubber dub. No love for the haters mad cause I got floor seats at the Lakers. See me on the 50 yard line with the Raiders. Met Ali, he told me I'm the greatest. I got the fever for the flavor of a crowd pleaser. DJ play another from the prison, your highness. Only bad chicks riding my whip. South to the west, to the east, to the north. Bump my hips and watch them go off, but go off. But yes, yes, sure, and you don't stop in the winter order. Summertime. I mix it high, getting jiggy with them. Getting jiggy with it. Getting jiggy with it. Getting jiggy with it. 850 IS if you need a lift. Who's the kid in the drop? Who else will slip? Living that life, some consider a myth. Rock from South Street to 125th. Women used to tease me, give it to me now, nice and easy. Since I moved up like George and Wheezy. Cream to the maximum, I'll be asking them. Would you like to bounce with your brother that's blacking them? Never see Will attacking them. Rather play ball with Shaq and them. Flatten them, like kitten. Thought I took a spell, but I didn't. Trust the lady of my life, she hitting. Hit her with a drop top with the ribbon. Crib for my mom on the outskirts of Philly. You trying to flex on me? Don't be silly. Getting jiggy with it. Getting jiggy with it. Getting jiggy with it. Getting jiggy with it. 8:07，欢迎您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鲸鱼。 各位早上好，我是跑得大汗淋漓气喘吁吁的郭鹏。 嗯，今天的早安快跑需要跑快一点哈，因为这歌的节奏还挺感觉小碎步有点倒不过来。 小碎步就这个音乐节奏你就踩那个重拍就 OK 了。这是来自于这个 Will Smith 啊，20多年前的一首单曲，但是现在听起来其实还挺有一种复古单曲的潮流的哈。 嗯，今天早安音乐秀想跟大家聊一聊啊，你喜欢在朋友圈当中晒自己旅行的照片吗？或者你喜欢看别人晒吗？ 嗯， 哎呦，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大家很多晒出来的照片哈，要尤其拎出来点点赞的是浮云。他说以前呢喜欢在朋友圈晒自己的旅行，现在呢更喜欢记录陪妈妈的旅行。我现在啊是妈妈的旅行跟拍，愿我68岁的妈妈越来越健康漂亮。 你 给我们发过来了一张自己的朋友圈的截图啊，配文是这样的：你陪我长大，我陪你品美食走世界，愿妈妈快乐每一天。 我们刚才说到了呢，在英国呢很多的这个80后呢，包括90后呢，可能是愿意去专门雇一个跟拍。那我觉得福音的妈妈现在比较有福了哈，这个天然旁边有一个跟拍在旁边跟着，而且每次呢拍的照片感觉都还是有浓浓的亲情在里面哈。 幸运啊，现在你知道福音妈妈就应该说，哎呀女儿养大了呀。还有了了，哎，9岁的儿子也是带着一块出去旅行哈，儿子的摄影技术真的得给大家点个大大的赞。9岁儿子给我拍的哈，你看这画面，这构图，这取景，这景深，还有这模特， 对，太厉害了。而且还甚至有点花在旁边点缀，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啊。 是，嗯，聊聊有空的话可以把这张照片分享到我们的粉丝圈当中，让更多的朋友都可以看得到。 嗯，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是，你愿意发这个照片在朋友圈当中，或者是在朋友圈当中来看别人的旅游照片吗？可以告诉我们你的答案啊。当然呢，这个时候如果你不想看照片的话，想看到小视频的话，可以发送一下手指抖，因为我今天录了一段手指舞给大家。这个虽然说刚才一直有人在不停的扎心的告诉我，哎呦小胖手，哦手好短，哎呀， 手到底有多胖呢？可以发送一下手指抖就看得到了。 但是我是这么想的，人红嘛，有的时候就是要受一点点的这个非议了，对不对？ 哎呦，特别是对。那如果大家也对这段舞蹈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自己模仿，然后把短视频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稍后也会给大家做一个集锦推送。 嗯，继续来看一下校园青春情景喜剧《大学宿舍生活》，日前呢是在北京举行了开机仪式啊。这个故事呢是诙谐幽默，并且具备良好的社会寓意，讲述的是不同地域性格不同的一群大学新生，由于宿舍安排，因此开始了长达四年的同居生活的故事啊。 嗯，这次呢是大部分启用青年演员来担纲主演，但是呢剧方还特别邀请到了黄渤、哎黄晓明、杨洋、郑恺还有郑爽这些演员前来助阵，预计 黄渤。 对呀、啊，黄渤、黄晓明，预计这个大学应该是在青岛， 青岛的一个事儿吧？ 对，这不是我的大学吗？ 对、啊， 来自萧敬腾。 星空，五二二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幸福持续扩散中。现在到店即享置换万元大礼，翻新体验，一年商保，购置税补贴，旧车增值。对自己好点，让成功早点，享受品味人生，赶紧行动吧！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官方微信订阅号。 荣威 RX8 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你喜欢把自己朋友圈当中的照片发上自己的旅行照吗？或者说你喜欢看别人在朋友圈当中来分享旅行照吗？很多朋友的观点啊，跟关路是一样的。他说，我特别喜欢看朋友圈旅游的朋友，就跟自己去了一样。 在朋友圈里面去旅游的朋友就跟自己去了一样，是吧？ 嗯，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哈。 是这种感觉，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如果真的是好朋友的话，我觉得真的有点感同身受的感觉。但如果其实朋友圈当中你也知道有一些可能未必是跟自己关系那么好嘛，而且有的你知道 没那么亲近。 对，而且我有的朋友圈里面的朋友，尤其原来很早之前的一些朋友和同学，他本身就是做旅行社工作的。 哎呀， 这个时候你就发现经常有各种各样的美图，包括比如前两天什么南极啊，包括阿拉斯加呀，包括什么贝加尔湖之类的照片都会发过来， 深深的刺激啊！ 这个时候就真的不是只是简单的欣赏而已了，就真的有点刺激的感觉。 羡慕嫉妒恨已经出现了， 绝对有，绝对有哈！ 银铜合金呢也跟我们说，对于朋友圈当中的一些高清无码的旅行图片，哎呀，我是不拒绝的。个人觉得呢，朋友们发的不仅是良辰美景，还有那时那日的心境心得。但朋友圈当中的一些旅行目的地，我也会参考。不过大家发过的地方，我通常就不太考虑了，反而会选择那些不经常在朋友圈出现的一些旅行目的地，来躲避景点的这个人来人往哈。他也希望能够在当地住一段时间，来真切的体会到当地的柴米油盐，对他来说这可能就是旅行的意义。 所以你看有没有看出来，每个人的这个角度确实切分点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呢觉得哎，别人去过地方真好玩，我下次也要去，而有的人觉得你都去过了，我干嘛去，我在发朋友圈的时候你不就觉得无所谓了吗？对不对？ 像他提到哈，躲避这个景点人来人往，有一个景点呢永远在人来人往，但是你都必须去看一下，而且不只需要去一次，因为每一段时间去它的展览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提到的就是故宫博物院，最近呢也是推出了高科技的互动艺术展演《清明上河图 3.0 版本。 这个版本呢我是看了啊，确实很有意思，就是你好像很少见到《清明上河图》当中的人物真的动起来哈。这个高科技的互动手段打造出来这样的一种效果，我呢，让观众不仅可以通过高清的动态的长卷世界来研究这个《清明上河图》当中的一些精妙结构，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在北宋的时候汴京的先进和发达哈。 同样呢，也可以在沉浸式的剧场当中来看窗外流动的街市风物，也可以在 4D 动感的虹桥球幕影院当中坐上宋代的大船，来体验一下汴河的繁忙和两岸的绮丽。 想想就好。这已经不光是发朋友圈去旅游的问题了，是穿越到了1000年之前去感受当时的那时的景和那时的人物啊。 进入式的体验，我们来用一首古风歌曲带大家进入到《清明上河图》3.0 版本，来自许嵩《清明雨上》。 床头初晓，日照西桥，云自遥，想你当年和风微摆的一角。木雕流金，岁月涟漪，七年前风雨，因为我今生挥毫只为你。雨打湿了眼眶，年年已经盼归堂，最怕不觉泪已拆两行。我在人间彷徨，寻不到你的天堂，东瓶西镜方恨不能遗忘。又是清明雨上，这句寄到你身旁，把你最爱的歌来轻轻唱。方幽静，悄然空灵，声声催天雨，卷卷心事说给自己听。月影重重，烟火几重，烛花儿红，红尘旧梦，梦断都成空。雨打湿了眼眶，年年已经盼归堂，最怕不觉泪已拆两行。我在人间彷徨，寻不到你的天堂，东瓶西镜方恨不能遗忘。

今天本市天空少云，能见度良好，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早上气温较低，体感偏凉，白天气温上升很快，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9度，光照强烈，出行要注意遮阳防晒。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风1-2级转南风3-4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大相对湿度7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大部分时间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 97.4兆赫， 974饭店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首先来关注音乐演出方面的消息。5月31号、6月2号、5号、7号，国家大剧院与英国皇家歌剧院、澳大利亚歌剧院联合制作瓦格纳歌剧《纽伦堡的民歌手》，即将与国家大剧院的观众见面。此次演出由丹麦歌剧导演卡斯帕霍顿领衔的主创团队打造，旋转的舞台将民歌手歌唱大赛的台前幕后有机结合，人物的造型服装则处处体现着导演在细节上的构思。再来关注即将率科隆西德广播交响乐团登台国家大剧院的芬兰指挥大师尤卡佩卡萨拉斯特，荣获过多项国际大奖，是当代西贝柳斯的最佳演绎者之一。5月27号，尤卡佩卡萨拉斯特与科隆西德广播交响乐团音乐会将为北京观众带来西贝柳斯第二交响曲以及乐迷喜爱的贝多芬第七交响曲，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最近音乐人思南现身泉州，为自己的国学 IP 文化酒店落户举办签约仪式。之前思南的国学 IP 已经有国学亲子动画片《呆爸萌妹之天书传奇》，倡导趣味国学生活的《南市物语》，这次作为自己国学 IP 的又一延伸，将打造国内首家以国学文化、非遗文化为主题的酒店。孙楠还透露，接下来将以《诗经》为主题筹备音乐专辑，专辑中呈现古诗词的韵律和美感。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8点半继续早安音乐秀，9点汽车音乐会，11点带上音乐去旅行，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13点永恒的魅力，14点古典也流行。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西二环北段西直门桥到阜成门桥北向南车流相对集中，造成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西北二环外环方向车多排队，其中德胜门桥西东向西刚刚发生一起事故，后车短暂拥堵，目前队尾排到了安定门桥。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0点悉尼，14点胡努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就爱我到底，撒手欢迎有一点 我要去旅行，我要去旅行。 你去哪儿旅行啊？ 哪儿也去不了啊！ 说好几遍啊！ 因为每天都要上班，所以我只能在朋友圈当中看看大家去旅行的照片了。 对，或者呢，来早安优秀听听跟旅行有关系的歌曲啊。这刚才是听到来自于弦子带来的《我要去旅行》。旅行的照片，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呢，照出风格，照出水平，我觉得确实还是很爱看的。 照出风格怎么着？赛出风格， 赛 出 水平， 友谊第一，比赛 第 二。跑偏了啊，各位！今天早安优秀想跟大家聊一聊，你会在朋友圈当中晒自己旅行的照片吗？哎，你旅行的时候也会，比如说就专门把图片收集下来，然后整理成，比如说哎六个啊九个啊，你知道就强迫症患者是不能看空一张照片的， 对，要不然四张， 六张， 要不然就是六张，要不然九张， 对，统一发朋友圈，然后看大家集赞的数量哈，等等的。 我有段时间专门就发五张和八张，然后无数人过来 就让别人难受不舒服，删掉， 删掉，重来一张。 是，那其实呢，发照片也是为了让自己开心。比如说，从新跟我们说，我会在朋友圈分享自己的旅行照片，也喜欢看别人的旅行照片，因为我觉得美好的事物除了珍藏，分享也会让幸福来加倍的。 说得很好啊。金刚小白兔呢说，旅行必晒照，而且呢必须要这个照片必须要发大片，所以呢不知不觉成为了朋友圈当中最会拍片的人。而且呢漠河的照片你要不要分享一下？ 刚刚发过来了一张他自己在漠河拍的这个旅行的风景照哈，确实也还是蛮不错的。哇哦，你看这么多这么厚的雪，然后有山，人站在中间，这构图，这景深，讲得好，我好像多专业似的。 我忽然觉得呀，这个大家还是看照片好了，就是巧舌如簧的如静语一般，也只能说出你看那山，你看那雪， 没办法，没法形容， 也没法再怎么形容了，是吧？ 是，希望大家再跟我们互动起来。哎，你喜欢看朋友圈当中大家分享的照片吗？或者说，你本身就是一个喜欢把旅行照分享到朋友圈当中的人吗？ 来继续看一下哈，今年呢是中欧的旅游年，所以呢，欧洲各国针对中国游客还是提出了很多利好的啊，比如说赴欧洲的旅游呢，进入旺季以后呢，大家还是有很多机会去欧洲的哈。 对，最近发布了2018年中国赴欧洲旅游的趋势报告第一季度报告显示，2017年首站访问欧洲的中国大陆公民接近600万人次啊！2018年第一季度预订欧洲游的人数就同比实现了35%的增长。 这还真的跟我在朋友圈看到的景色是一样的，真的大概有35%的增长，有很多人都去欧洲了哈。 景色特别美哈，特别是在初春的这个时节，选择欧洲作为自己的旅行目的地，拍好看的照片秀到朋友圈当中。如果你正好去的是马德里的话，不妨配上这首歌。 阳光优雅的漫步绿田的草坪，儿女在树刻墙壁弹奏专属。 窗棂，小树平黄的轻轻对着风温柔回应，原来爱可以继续马德里斯音，突然就很想念你，擦过玻璃前的声音，一路孤单的冷雨，马德里斯音突然那么想念你，我的这爱是几个年轻你，所以用了马蹄写了封信给你，知道他的话语全让你，我继续一个人演戏。声音只有孤单被浓郁，马德里、哦、我的这爱是情的原型，马德里不思议，突然的想念你，猜不过前的声音，只有孤单被浓郁，马德里不思议，突然那么想念你，我的这爱是情的原型，马德里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Can you come here please, cause I wanna be with you. Let Maroon 5 wait。等等，我要分享一个好消息。 嗯，什么？ 你知道，就是奥巴马夫妇他最近有了一些比较新的动向，而且这个动向呢还挺好玩的。 是， 你可能时常也会看得到，比如说在这个 Netflix 上，你会追一些新剧哈。 嗯， 但接下来呢，你可能就会看到奥巴马夫妇他们不仅仅是可能会出演，而且他们还会编写剧本的一些剧目。 哦，吓死我了！我以为你刚才说的好消息是他们准备要参演《纸牌屋》的第几季了。 啊，吓死了！这怎么办？ 是是是， 乱入一下哈。 对，当然呢，这些电影和电视剧的剧集呢，题材包括但不限于按照剧本演出的连续剧、无剧本的现实剧，以及呢纪录片、专题片等各种形式。啊，奥巴马夫妇呢是成立了一家公司来制作这些内容，内容的主题呢是邀请各行各业的优秀人士去讲述他们的精彩经历，啊，通过一些鼓舞人心的故事来激励其他人。这么看来，也不见得是去分享他们自己本身的经历了，而是准备比较深度的参与到影视行业当中啊。 嗯，还专门来成立一个公司来做这些内容哈。 嗯， 我们都知道呢，美国的总统离任之后呢，通常会做一些慈善活动啊，付费演讲啊，或者是在家写书啊、画画。 嗯， 但是转型成为影视剧制作人的奥巴马还是第一个哈。 对，就像我这个平常的都是当 DJ， 但是转型能跳手指舞的我还算是第一个哈。 发送手指抖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世界为你转身，国鹏。 肤浅不由的偏见，迷惑你有新的主见，浮现恍然间发现，我们离最初的誓言渐行渐远。你是否还记得那个青涩的追风少年？有多少勇气推迟在那改变的瞬间？有多少双眼期待下个奇迹再次出现？世界为你转身，因为你肯冒险，注定这不平凡的一切，把你坚强一路向前。哦哦哦，一切交给时间，你会精彩呈现。勇敢和执着，许下心愿不灭不变。 to 郭鹏。 嗯， 哎，我刚刚发送了"手指抖"三个字啊，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是。 哎，我决定为你转身啊！ 哎，谢谢啊！这个谢感谢我们的这个静宇老师啊，静宇老师感觉刚才那一下有一点点像杨坤老师的感觉，哎，网球是吧？ 哎，这是来自张磊的一首《世界为你转身》，同时也是前一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谈判官》的主题曲啊，就翻译官、谈判官，真的啊，傻傻分不清楚。 翻判官 啊， 谈议官 是。今天早安音乐秀呢，跟大家聊的话题，你喜欢分享旅行的照片到朋友圈当中吗？或者说你喜欢看别人在朋友圈当中分享那些旅行的照片吗？ 嗯，这个海苗说呢，很爱旅游的时候去发一些朋友圈的照片，同样呢也爱看朋友们的照片啊，体会到了人的心情呢，会领略到不一样的风景，真是一件非常非常开心的事儿。而且他说他自己是非常喜欢放这个美食的照片，虽然每一次一发图片的时候都会有人说很强烈，但大家都基本的回复说，哦，放毒了，还吃呢，该减肥了等等。 好了，海毛，多亏你不是我的朋友，如果是的话，我会把你朋友圈屏蔽掉。 为什么？ 我特别怕这种深夜放毒的人，就是发美食照片，特别是早上晚上，当我还没有吃饭饥肠辘辘的时候，就他拍摄水平还特别好，每次都能拍出那个让你垂涎欲滴的感觉。 我告诉你，他们还有一招，就是他们每次拍完了以后先不放，半夜11:30左右的时候再放出来哈。 讨厌的朋友们， 是 还是多拍一些旅行的照片来刺激一下我们哈。 哎，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了哈。这今明的两天的天气晴朗，光照充足，气温是继续上升。但是我跟静瑜的体感来说呢，早晨晚上还是比较凉的哈。 哎，我们这直播间真的跟冰柜一样哈。 是。 但是北京进入到夏季之后呢，冷暖空气的活动变得活跃起来了，降雨天气会多一些。那预计本周六就将出现一个雷阵雨的天气，请大家要注意防范了。 嗯，当然呢，六月份呢，北京会进入到汛期，倒是高温、强对流天气将成为主旋律，所以请市民朋友以及有关部门提前做好相关应的应对措施就好了啊。 今天两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聊了聊旅行的话题啊，说的我们俩也心痒痒哈。最后送上一首歌，来自小旺福的《环游世界》。我们如果没有时间出去玩呢，不妨在朋友圈当中来看看别人环游世界，以及在歌曲当中体会一下环游世界的感觉。 怎么玩一下都是好的。非常感谢你在今天早上这两个小时的陪伴，我是郭王， 我是静瑜。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汽车音乐会，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 明天见，各位。 走不完的亚洲，爸爸也会伸出头，爸爸小鸟在天空，爸爸鱼儿水中游，日出又日落，红着哦还有早晚地球，我要去英国、美国、法国、韩国、德国、阿拉伯和其他所有美丽的国，呀巴巴巴斗关斗雷关斗，Guadalajara había un conejo debajo del agua. J'ai la banane, j'ai la bêche. J'ai un bateau soin de gata. C'était qui dans le ciel. Bon voyage! Would you like to donner sa mania? Je dis que c'est bien là. Il y a beaucoup à regarder. Oh, 我想到处去旅游，热情的南美洲。Oh, 我想到处去旅游，我要进至欧洲。 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广汽讴歌全新 TLXL 四轮精准转向长轴距运动轿车，全系标配全景天窗，购车即享4年或10万公里保修及免费基础保养，即享超高性价比，详询广汽讴歌当地经销商。 Acura， 脚踏实地，仰望星空。522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幸福持续扩散中，现在到店即享置换万元大礼。翻新体验，一年商保，购置税补贴，旧车增值，对自己好点，让成功早点，享受品味人生，赶紧行动吧！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官方微信订阅号。